第三节，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如果想做一啲女性节目咧，我呼吁啦，睇有冇啲女性35岁至55岁之间嘅姐姐啦。因为我哋都系麻甩节目啦，因为我系马佬，咁希望咧就想揾呢类嘅主持帮下手，咁做啲女性嘅节目啦，唔好太过光扬啦，因为我想做啲杂志性啦。咁之前咧嗰两节咧就讲咗，而家走胎俾人一铺清台，走电子零件输埋，皇岗口岸系咩回事？睇水点样做？咁可以当参考啦，或者当警惕啦，系嘛？亦都讲走私白银啦，吓，因为最通常咧走私白银咧都要再讲讲啦，好多咧就做弹弓片啊，所有货车系弹弓片嘅，即系个避震系弹弓片，咁一般咧就八块弹弓片，咁啊加啦。咁啊，加两块咁唔重，好多咧就咁样走私白银啊、白金啊咁落嚟香港，有啲系用咁嘅途径走翻去，各色其色啦。咁啊，照 X 光，铜啊睇唔到嘅，睇超人都睇到。其实都系讲翻有啲上货走私嘅用车嘅小窍门啦。咁咧，我试过咧，我习惯咗，因为我以前咧皇城广场同埋皇御苑咧都有公司嘅。咁咧，我咧就。长期喺尖东啦，当时啦喺皇城广场四鬼拍门啦，咁咧就我早餐一定喺尖东食，咁我长期喺度打等嘅，咁就好少去东京，啊东京去咧就约啲报关员一近皇岗关口啲，咁咧就啊咁啊直检场嗰边，咁啊先做去东京，如果夜晚咧一般咧就去红茶馆，点解红茶馆咧？因为红茶馆。有感情啦，即系听到个名都知啦吓，陈慧娴。第二咧，佢个系第一代做猪肚鸡，即系凤凰投胎啦，猪肚鸡煲，同埋佢做煲仔好出色。咁啊，竹底火锅咧，十几年前咧就第一次喺红茶馆食。咁咧，通常嚟讲咧，夜晚咧啲司机揾我咧，我就实喺红茶馆，因为我一个茶餐厅人嚟噶。即系去食饭咧，譬如而家今时今日咧，你过去酒楼咧，你不如叫我去茶餐厅，我饮杯咖啡，坐低睇份报纸。我生活相对简单啊。有啲网友话你留恋乜乜唔系，其实做呢个节目系想你哋知道一啲嘢或者过去嘅嘢啦，都系老识啦。其实做呢啲嘅啫。咁咧，我所有识嘅人啊、人物啊，就离唔开皇岗口岸。咁咧，我咧就讲一啲小事啦。我识得之前咧，其实咧都讲过有一个集团啦，点样买咗啲的士啦，跟住喺香港咧，跟住喺新加坡上市啦，有间饭店啦。嗰、那个古仔你可以睇翻嘅，点样三个国营机构公司嘅主管，然后咧用500万人民币食咗间公司几千万嘅生意，将佢变成咗股份制落嚟。咁佢咧本身当然啦就。送咗个车牌啦，车牌就係专走敏感道嘅。咁呢当时呢就我同佢好熟㗎。咁佢呢就有个司机咁同佢。咁佢同个司机都过得关啦。咁当时係冇副司机制嘅，但佢都可以用到个又竟然可以有个副司机过到关。咁当然有人哋嘅办法啦。因为呢佢哋呢都算係三九集团嘅一部分曾经咁三条狗谭文咁都一定知啦吓，咁相传啦，相传系军方背景，我唔知系咪，咁咧就喺度做，咁咧我成日坐佢车过关，咁佢买好多产品啊过啊，咁全部正常过关，咁我就笑笑，因为我咧佢成日车我过去啦，因为佢个仓啊，佢个车场咧就喺同埋写字楼咧就喺米埔，我未见过茶车，我未见过茶车。咁我其实我问过一个问题啊，喂，点解喂你有阵时带几带两条胎，因为佢自己用噶咋，即系买胎上去，因为佢架车咧就上咗有几架私家车，咁啊 有啲同類嘅胎咁嘅買胎自己上去用，或者有時送禮啊，即係中國人都好啦，喺香港嗰陣時當年啦、啊，又想當年啦，咁啊攞嘢過去送禮，咁啊擺到乘車後面都好啦，都冇查。咁喺呢段時間咧，咁佢都介紹咗當時駐港部隊嘅一啲軍方解放軍嘅人俾我識啦，嗰啲直頭係掂行掂過添。佢哋都会响钟象征式埋台望一望，跟住俾你走，唔理你带乜嘢都望一望俾你走。嗰啲仲离谱，嗰啲直头望都唔使望，因为咧扎军即系军牌就咁行噶啦。咁咧其实最大嘅上课嘅人就系呢一堆人，曾经啊逢系贵家嘢就系咁。我亦都早两三个月咧，两三个月啦，睇下先个时序系。八个月前咧，应该讲吓，因为咧有啲人就揾我帮手，就有啲嘢咧就要带过关，咁咧就我话我唔做，亦都搞唔掂，咁佢又即系啲都系啲网友啦，咁就揾我啦，咁我就话系咪真要带？咁嗰啲咧原来咧就系一啲药品嚟嘅药啊。药品嚟，咁佢咧就同我讲个系啊，因为咧呢啲药品咧系自己上高有啲人要嘅，人要嘅，咁啊救命嘢嚟嘅，咁啊上高大学医疗体系咧改进紧，但系又都唔担保话即系改得好好啦咁，咁佢咧就买一啲咧喺药房需要冷藏嘅药啊，即系药房都原来啲药咧系冷藏嘅，打入血嘅。即系打入血里面嘅，咁啊唔好讲系咩药，我唔记得啦。咁咧就要快，同埋报关打碎系做唔到啊，系啲老人家嗰啲唔知咩蛋白嘅，一打落成身精神咗，一救命啊！即系好似强心针咁，系可以譬如个人都差唔多去啦，咁你只要打入去，就好似唔系医好咗，系好救到命啊！可以拖到啊！个人嘅精神啊，会令到身体嘅抵抗力同埋嗰个，即系讲啫，我唔识吓，系会突然间会个活力啊正常啲嘅，但系好快又要打第二针噶啦。咁咧就要急住要带上大陆，因为咧话有啲外国嘅亲友未赶到翻嚟香港，唔系未翻嚟大陆，佢咧就。遗产分配啦，当然啦，呢个最重要啦。第二就系、是，啲亲人系买紧机票，但系唔惊赶唔到啊，即系见唔到最后一面啦。呢、这个中国人嘅痛啦，咁啊问我帮手，咁我就即系揾翻个老友啦。咁、那个老友就话好简单啦，系总之我唔理你个 size 几多几多几大箱，咁咧就五差嘢5000蚊港纸，唔系人民币啊，港纸。总唔知喺边度，我哋地方喺边度，你过嚟，咁都讲咗个原因俾佢听，咁佢话15分钟喺石岗附近啦，15分钟就喺黄岗交收，咁人哋有人哋有办法啦，咁都帮到个人啦。咁有啲人都闹嘅，屌大肥，你讲到你好似神咁，唔系冇讲，系我以前系捞呢一饭，我明白佢哋系点样。虽然而家冇捞8年啦、9年啦，咁但系咧个人脉有啲，佢哋虽然有啲改进咗，但系咧或者变咗有啲唔带得、唔做得，但系有啲救命嘢都即系唔好话俾面啦，即系然一齐即系叫做。搵食啦，即系大家咁都仲有啲咯。其实我就唔想做呢一啲，亦都唔想即系饮茶食饭就 OK 啦。咁冇乜必要啦，即系正行正业。每一日都可能会有啲网友听个节目，搵我啦。有啲可能系长期听众啦，有啲一个半个啦咁。咁但系又或者突然间偶尔听到啦，我相信寻日搵我。解决债务问题嗰个都系偶唔觉意听到然后揾我，咁但系有啲正常嘅方法做得到嘅咪做得到咯。如果唔系其他嗰啲额外就 就唔会做㗎啦。咁好似即係之前有个上两节讲有个做黄牛嘅想返大陆，咁我都正常报关报唔到㗎啦。咁如果你买飞我介绍你啦，咁但我都同佢讲个风险唔系百分百安全。最紧要做人呢食得落瞓得着，唔好将自己，因为我做工程嘅好多时候呢就第一时间就要上安全堂攞张安全卡平安卡。平安卡唔系教你乜嘢，就是教你点样可以喺一个危险嘅环境个意识度你保障自己安全。呢个平安卡呢我上第一次唔觉得有咩用，第二次即係攞第二次平安卡嘅时候呢，嗰、那个阿 Sir 呢讲咗套点样令到自己即係喺地盤啦，或者你做人处事点样令到自己安全呢，我就明白咗。所以我知道有啲嘢可以做，有啲嘢唔可以做，唔好有侥幸嘅心理。所以做节目呢呢三节其实都係讲一啲上课小故事啦。搵大钱嘅我亦都见过，但係亦都要输。尤其有啲海关，即係我之前啦八几年啦，就听啲叔父讲啦，喺敏感度个关我总会带隻牛入去嘅，佢讲咗我唔知咪见唔到。佢话海关负责收钱介绍埋生意俾你，话俾你听你必定赚钱，跟住有啲人做到好心红。越做越大，喺敏感度附近有仓库上货各样嘢一条龙，点样点样好威风。曾经嗰个人即係我水尾啦。九九年入行啦。咁啊有幸识到佢啦。咁啊介绍好多人俾我识啦。咁啊好风光。但係都唔加铺。有七个靓女跟佢。每晚每个礼拜应酬七日。你得唔得呢我真係唔知道。得都唔系咁样。咁人哋个靓女有六日去边呢，系咪自己諗啦啲嘢。咁但係呢个老叔父啦，但係到最后尾都唔够一铺。因为呢大陆做嘢好简单㗎啫，大罪立功。大罪立功。你只要衰一犯成条线都起，同埋海关系唔同嘅有亲嘅啲官员。系咪你喺佢身上搵咁多钱，到佢有压力落嚟第一时间就督你啦。你又死梗。吓总唔知好多人话边个睇边个睇啊，有问题有问题，点样点样做。自己真係諗清楚。因为呢我近期识得个人，佢就做泥头车嘅，即係喺大陆做唔掂。就返嚟香港做泥头车。咁泥头车过去呢，即係有时听个节目都知啦，上年呢因为啲所有嘅基建呢，因为财委会嘅问题啦，咁呢就延迟咗批钱。咁呢令到呢香港呢做基建呢，即係工人呢呢五个月呢其实开工呢可能开得一半。难做。咁呢佢又新嚟做。捱唔过，咁卒之呢就最近呢就租咗四个位，四个私家车位走敏感度嘅，咁买飞，即係上两次讲咗点样买飞，同海关买飞，就专带鲜活嘢，鲜活啦，即係带鲍鱼啊、龙虾啊、象拔蚌啊、和牛啊过关。咁呢就搵到啲钱，咁近期呢就过咗年后啦，就搵我食饭啦，即係过咗年后聚一聚啦。咁讲开，咁我都提佢，我话呢佢係三十零岁啫，我话食得落瞓得着好过啦，好似搵到钱一嗨就连根拔起㗎啦。而家呢唔同以前，电脑化最重要，我讲过即係最后尾送多个古仔啦。我即係个保关员，而家做得好大。在大陆黄冈呢做得好大，做开咗间文书公司，佢以前做乜嘢，做报关员，佢仲系冇牌嘅，但报关行去八面玲珑。当时冇咁多摄像头，如果你帮佢带货，你帮佢带货卖茶车台，茶车嗰度有几个嘅工人，负责嘅工人，佢呢有啲手推车有啲绳啊，帮你搬货落嚟啊，推埋一边。佢直头呢 话叫啲人嗰个伤口做记号。如果一衰查啫，联络佢，咁啊兵仔我都话啦，三部分，兵仔系负责监管海关嘅，左手信唔过右手，咁兵仔落嚟，跟住开始卸货。喺卸货之前咧，咁咧就唔会兵仔搬嘅，咁咧搬民工就系搬啦。咁搬民工咧，搬个兵仔行转头，咁啊就记号嗰箱嘢就拉开咗个隔离，然后佢查，咁咧就。即系唔好理啦，咁你过一段过少少时间啦，跟住呢就个搬民工呢就攞架车仔上喺佢货拱埋一边，砖头个报关员呢直头推返出去黄岗口岸。我都见过，而呢个人而家喺深圳皇城广场皇御苑做得相当大呀。所以你系咪呢个人，你有冇呢个能力？讲到呢度，拜拜。